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

Just like an angel. 你如的天热又是在睡眠，请你去捕捉好梦里的碎片，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。 Thank you. this out. 你 反正他都不难受，他只要自由，他都不会为我的感受，飞到无影无踪，不如就放开手。 走，不如就放开手。